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 Amber 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你亂噏一通， 好，我哋翻嚟第二節啦。但其實係佢嗰個動作，我中意。 係啊，咁好似拳王嗰、那個。 今日老點咗七個半分， 老點咗，我哋推咪弟弟翻嚟啊。係 啦， 唔係，其實我就好卑微嘅，即係我要求就好卑微嘅，即係我又唔 有電視睇。 唔係，我唔苛求，即係會有啲乜嘢大嘅財團或者乜嘢去再為香港人做啲乜嘢？我只係覺得香港人應該為自己做翻啲嘢。但你去，我要求，即係我希望你哋去做一啲嘢，唔係話希望你哋哇衝上街，真係屌你乜乜乜乜乜乜。但係最基本，我以前咧我都希望你表下態啊，都覺得無線係戇鳩嘅，政府係柒嘅。咁咧邊啲係啱嘅，邊啲係錯嘅？即係以前我都希望大家表態，但係。去到而家咧，我只系希望你哋心中去明白呢件事系个对错，但系都系做唔到嘅。 放心，一世都唔会有人明白，一世都唔明白。即系好十个香港人，会九个都好似头先狮子嗰啲反慢嗰啲，有啲 Facebook 嘅反应。 部分 一，小部分， 即系会有一定好多，我相信喺街好多都系。唉，王维基都系为咗搵钱啫。 系， 佢俾个牌，佢又赚几廿亿啊，你又行唔到。咁呢啲嘢唔係個 issue 嚟嘅， 係 啊， 即係始終個點唔係喺嗰度嘛。但係啲人永遠都將嗰啲 point 咧落咗喺一啲好撚騎呢嘅位置嘅，即係佢哋明白其實唔係話睇唔睇電視，而家唔係個電視嘅問題啊。你係一連串嘅事嚟噶嘛，咁你冇可能喺個議會度拉人噶嘛。咁你請你講出嗰個，我唔同你講政，我都唔中意講政，因為政治我都好撚柒嘅，而家已經係以前都仲 OK， 而家即係講政治或者嗰啲嘢都好撚柒。咁好簡單啫。 你睇下黃洋達、陶嗰人嗰啲，我住九東好撚柒，都唔知後邊個。 由佢啦，咁你衝入去，你個警察衝入去拉人，咁你俾個理由我啦。我唔好講政治。 佢辱警咯。 係咪？俾個理由你啊。 辱警。 咁你話乜撚嘢保障社會安寧咁？乜撚嘢叫保障社會安寧咧？咁嗰個禿英局長，我同你講，我自己翻去查下。咁即係點啊？咁譬如我而家開台話做電視啫，咁你批咗個牌，咁人哋做，咁然之後話喂，咁你唔幫開台，咁即係點啊？唔撚需要解釋㗎，我唔中意你開台。 唔係，咁你喺嗰度已經個樣好肉緊㗎嘛？ 係咯， 藐嘴藐舌咁咪拉你走咯，咁點啫？ 即係咁樣就好柒。 喂，大佬啊， 唔緊要，你係有權去咁做，即係你哋係可以攬權去咁樣做嘅，唔俾我開台，可以衝入去個議會周街圍拉人，衝入爆撚咗我屋企度門，拉撚咗我，跟住問咩事，唔知咩事，總之中意拉你，咁唔緊要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其他人點樣睇？其他人都會覺得呢條撚樣啊，梗係有啲嘢啦。 係啊，梗係佢衰格㗎啦。 佢一定有啲嘢嘅， 佢衰樣秒嘴秒舌。 佢老豆賣白粉。 係啊， 咪係咯，抵佢死㗎！次次唔好諗咁多啦，咁樣。 梗有啲 gap 嘢嘅。 即係啲上一輩就會同我哋呢一輩咁講，我哋呢一輩就會同獅子嗰一輩咁講。 唔係佢哋上一輩嗰啲咧，就太過信一啲權威人士啊，即係譬如有公職喺身嗰啲啊，法官啊。警察啊，佢哋認為為咗政府執法，佢係一定啱嘅。呢樣係香港人最大鑊嘅。 喺呢個都要多謝無線噶，無線塑造出嚟㗎有份。 冇錯， 你咪呢個咪一個循環啫嘛。 即係其實而家冇人知道，其實法官其實都可以做埋好撚多 gap 嘢㗎嘛。 唔係之前咪有個大法官咪講咯，而家啲法官仔唔係好夠 call 因為正常嘅市民係唔識分。裁判官同法官呢两个 position 系嘅， 其实而家好捻多判啲鸠嘢嗰啲系裁判官啊嘛， 系 最捻大 唔够 quality 够多都， 个个都系当晒 裁判官，法官啊嘛，裁判官梗系啦，即系抄起少少讲， 咩人會做裁判官啦？咪就係去執業嘅時候撈唔掂嗰啲，咪做裁判官咯。係 咯， 嗰啲律師做唔掂，嗰啲大律師做唔掂。而家香港註冊嘅大律師人千個嘛，真係 active 緊得180個啫嘛。咁嗰700幾個做乜撚嘢？ 就係裁判官啦。 咪有啲咪去咗做咯，暫委法官咯，好多㗎，佢會邀請你去。 政府律師咯。 你月薪好低㗎咋，10多萬㗎咋。咁但係你諗下，你如果真係有料到嘅，你本身係真係。呢一 單嘢都翻咗嚟啦， 你一單嘢上一日都翻嚟啦，啱唔啱先啊？即係嗰啲就真係完全係流羅嚟嘅咋？你點解咁多人會信權威？咁 TVB 梗係有佢自己 有佢功勞啊， 一套嘅功勞啦。咁你對個黨有功勞，個黨梗係唔會忘記啦，啱唔啱先？咁而家咪出嚟幫幫手咯。我頭先反而想講下就係上一節尾聲嘅時候咧，姚尊有講到就係話嗰個香港人啊，而家單一到淨係睇國內，睇內地，咁我爆一單嘢俾大家聽，我好相信呢、這、一個，即係我諗半個我師傅嚟嘅，搞金融嘅，咁又係法律界嗰啲人嚟嘅，咁佢 絕對唔係啊， 師傅。 我應該唔係，你繼續。 原來你有42個師傅， 你睇啲香港人質素幾撚低，坐我隔離做節目，係嘛？日日喺電視見到，原來都係柒頭一件，可以 up 啲咁嘅嘢出嚟。如果鬼師叫我師傅，咁費教授咪我老豆咯。 算啦，繼續。 咁屌講到邊啊？ 師傅， 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咁佢就 案例， 佢喺一個人口政策嘅會議上面咧。咁啊，當其時吳克儉咧，即係我唔記得咗係人力資源唔知乜乜柒柒啦，即係當其時揸 fit 嘅吳克儉嗰陣係同佢哋講到明就話，香港嘅人口結構啦，當其時你講緊係20幾年前嘅咯， 即係未回歸嗰陣， 未回歸嘅時候，91、92年就話，喂，香港嘅人口政策結構咧係會有好大轉變嘅啦，即係如果佢哋貨斯即係2020年之後。是会去到呢就是说基本上有一半的人口呢是会跟现在是完全不同了的啦 background 啊或者来自的 地方 啊这样。咁其实他讲的那样东西就是说大陆咯即是另一样东西即是那样东西其实已经是讲的 一早已经知道 了。一早已经做紧的啦。 是啊一早已经做紧。 咁人地在这里喐紧你咁你就戇鳩鳩。到今日你俾人喐緊，你都仲戇鳩鳩。 今日已經喐咗啦。 嗰陣時唔知唔怪佢嘅，好似嗰次我同 Eugene 講夜總會嗰集都有講過啦。九十年代頭其實已經好多人無啦啦唔使申請嘅，冇居港7年嘅，無啦啦係北京人可以揸住3粒星身份證嘅。 咪阿王菲個女咪最好嘅例子咯。 係咯， 王菲個女啊。喺北京出世嘛，一出世喺北京攞个三粒星， 嗰时你落 三粒星身份证。 我俾你嗰阵时，如果有喺做生意嘅，有落去中国城玩过嘅，都一定会见过呢个现象。好捻多大陆佬，全部开工费嘅，揸住3粒星嘅香港身份证。嗰阵时已经有啦，不过就算嗰阵时啲人唔知道，都唔会怪，因为嗰阵时嗰个 focus 都完全系谂住点样走啊嘛。回归时系点样撇啊？ 咪同埋咧，我啲 friend 咧有啲即系做下，有啲又做下嗰啲基金嗰啲咧，好捻。哎呀，有時同佢傾偈都戇鳩，佢哋都會覺得，屌成日屌大陸，屌即係話啲建制啊嗰啲，揾到錢咪得咯，上大陸 10個中環不打街嘅9個都係咁答你。 即係 11個， 我覺得何必咧？即係人生，我哋都講好似前一集，人生唔係就係錢咁，大陸好多嘢噶嘛，有馬拉松都可以又即係做出好多嘢啦。即係你唔好，我覺得揾錢梗係重要啦，你要食飯，份工梗係緊要啦。但係係咪要去到咁樣咧？即係 但係你有冇一個人可以放低曬所有嘢走出嚟，同你去真係叫做所謂抗爭先？ 唔可以冇。 咪咯，你10個有9個會係咁答嘅，搵到錢咪得咯，你理得佢周街大陸人有咩都好啊，搵到錢住半山嘅，條街冇人嘅，你咪乜都見唔到咯。 唔係，我覺得咁樣嗱，搵到錢即係搵錢，要搵嘅，要一定要搵嘅，或者你會到最後都係搵到好撚多錢，住咗半山，見唔到大陸佬。但我覺得喺呢個心裏面，喺呢個根裏面，你唔好有呢個諗法啦。你個心同個根裏面嗰個諗法都已經你嘗試去。佢改變自己裏面嘅核心咧， 你再同佢講，佢都話：，我心都唔係咁諗嘅，不過我係咁做啫，咁樣。你吹佢唔漲噶，嗱10個有9個會咁諗，你有另一個會點諗咧？就係咁又點啫？係 咯， 我都改變唔到啦。 我都改變唔到。 你拖個夾同啲自由行講，咁佢哋都會嚟噶啦，係咪啊？你喺尖沙咀嗰度鬧佢哋，咁又點啫？改變到啲咩咧？ 唔係，但係而家逼到係一個地步， 我咪就係講嗰種短視咯，係你今日揾到錢，可能你好快就會住上山頂，就見唔到啲自由行。咁我恭喜你，但你要諗一樣嘢嘛。如果呢一個環境繼續落去嘅時候，你仲可唔可以賺錢啊？啱啱先？ 嗯。 阿金乃迪咧，最權金乃迪講過句説話噶嘛、嗯。你要維持，即係有錢人要繼續有錢賺，就要令啲窮人唔撚好餓死嘛。 嗯。 即係有講過呢句説話。道理嚟嘅喎，喂，你個環境、你個制度都，你根本你已經唔能夠生存啦。你打開個電視，你聽嘅收音機，你睇嘅報紙，你去街，你做所有嘢，你已經離不開係被蠶食緊嘅，唔係淨係講大陸嘅因素，講緊你香港人自己蠶食緊你自己嘅。 即係最慘，而家係講 咁，你賺乜撚嘢啫？你要記住就係我用翻反萬個講法係嘛？萬迷就成日話：哇，我爭十二分，唉，好撚快會追到上前四噶啦！你唔睇後邊嗰隊仲爭你幾多咩？好快佢會追過你噶啦！你今日係你好有機會會上到更高嘅位置。喂，但你後邊嘅人追趕緊你噶嘛？中國冇咗香港係唔撚會死嘅。你睇下前海而家發展緊啲乜嘢？你睇前海系嘛？ 腾讯第一间民营银行就会扎根前海， 咪就 系 咯， 就喺前海啦， 咪就系咯。咁你香港你仲有咩优势咧？啲钱可以调走啦。 所以前海系乜都冇嘅时候咧，佢都仲有一间银行喺度。香港就乜 Q 都冇， 乜 Q 都冇。 所以其实我已经谂咗一套好完善嘅方法去解决呢个自由行过多嘅问题。 点样咧？ 点咧？ 吓，抗争咧系冇用嘅。 系 你对住共产党做嘅抗争咧，一定系。 套现嘅吓， 系套现嘅，得个劳得个劳气嘅啫。 系系， 所以我哋一定要教育同埋宣传。以下系我嘅政纲。 系好 ，OK。 我啲咁 要，我哋要向中国政府传递一个信息。 系 系啦，我哋为咗要俾一个落嚟香港旅游嘅国内嘅旅客一个好好嘅服务。 嗯， 而家我哋实在逼爆咗，我哋俾唔到好好嘅服务佢。 就咁啲， 所以整个香港装箱，成个香港当系海洋公园咁样处理。 系， 嗱，海洋公园有每日嘅入场旅客嘅人数限制噶嘛？即系唔知几多个啦，可能600个，可能1000个啦。咁我哋真系为咗好似海洋公园式嘅管理咧，每个入到嚟海洋公园游客都系舒舒服服睇啲海豚跳跳跳， 系 睇啲海狮啪啪啪。咁样咧，我哋香港都系咧有一个嘅 quota 每日自由行咁样。系啦，咁我哋啲香港人咧就喺街嗰度，喺尖沙咀嗰度咧 跳跳跳， 跳跳跳， 啪啪啪， 啪啪啪， 系啦， 系啦，咁你喺自由行落嚟購物嘅時候又開心，又舒服，系嘛？咁咧你要引導翻佢咯，你唔可以抗爭咯，你同佢鬥拗咧，你咁多自由行啊，逼爆我咩咩咩，我13亿人唔逼爆你啊！ 其實你而家抗爭佢都唔使用啲大陸人同你對質噶，佢用翻 香港人啫嘛， 用翻新香港人， 系啊，用翻香港人， 用鬼佬打鬼佬，以夷制夷， 系啊，好似嗰個李家傑咁樣，係咪李家傑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講咩咧？ 系讲咩啊？ 你讲四叔个民调嗰个 民调啊嘛， 系 咁你讲个民调做咩？李家杰你系一个咩嘅位置去讲个民调认受性有几高？你咩 level 去讲呢样嘢咧？ 政协咯，代母产子三个仔咯。 政协净系可以研究阿 Jackie Chan 嗰只嘅啫嘛， 陈小春都系政协 啊 屌， 个厕所几多格啊？点解条街会咁污糟啊？ 同埋考虑下同唔同我脊抽啊？ 系 呢啲， 系呢啲嘢啫嘛。咁讲大民调关你个政协喺两会度讲嘢把鬼咩？系咪而家就系越嚟越多香港呢啲咁嘅人去讲呢啲咁嘅嘢？咁我哋香港人喺。距离北京咁远，听到嘅时候个心会点谂咧？ 但系我哋啲香港人喺上面俾人扣留，做生意俾人扣留嗰啲，又唔捻见出下声喎，屌！ 咁嗰啲系抵死嘛？ 系嘛？ 即系佢哋嘅， 屌佢俾大陆扣留得，佢梗系犯咗法啦。 咁佢抵死 系咪？通常都系叫鸡噶啦， 我犯法 噶咯， 咁咪先抵死咯。啊，咁嗰啲即系你喺两会里边，你见到两会行出嚟嗰班香港嘅政协，你真系。你有咩说话讲啊？ 都系无言啦、 啊。你有咩说话讲？你又可唔可以同佢辩论呢？ 你觉唔觉得个生活好烟闷啊？ 系噶， 好烟闷噶， 好啦，烟闷啊！真系 你冇得做嘛，你系冇命题啊嘛！而家成个香港， 好似我今晚未嚟做节目嗰阵时喺屋企望到东张西望。 吓、啊，你咁积极？ 你今日收到高清翡翠台？嗱，我听佢讲嘢。 咁我唔睇啫，我冇人剥住我阿妈睇。 我唔系啊，我唔俾佢睇噶我。 我而家令到我阿媽咧係咁咧，嗱當日咧我為咗令佢戒甩無線咧，就買咗 iPad 俾佢，冚家拎佢就裝埋 TV。 得啦，我 跟住咧，我為咗令佢再 即係掹甩呢個無線呢、這個、就買咗個小米盒子教佢睇呢一個來自星星的你。Three days, 紙牌屋乜懶都教曬 佢睇。佢睇啊。 發現佢開始有少少轉變。點知佢問我一個問題。 係、 小米盒子可唔可以有埋 TV? 所以係咪應該。 即係你要好長時間囉我覺得。你諗我咁親嘅阿媽。 阿媽剿滅佢啊要。 係啊要好長時間係好好費心力。你會發現嗰種毒性嗰種奴性已經係牢牢緊固咗喺一個你唔能夠相信同你生活咗廿幾三十年你諗住我咁醒目你冇理由咁柒嘅媽媽係咪先。點知佢仍然問我阿仔啊好正啊 裝買 TV。 買 TV 啊跟住我會同佢講其實呢你反正你 iPad,是有这个买 TV, 你可以 AirPlay 出去的但我没有教他的。 嗯。不是我妈已经是升华到呢即是那个 CCTV 呢他开了不理他做什么的。我成日怀疑呢就那那个电视有即是 CCTV 的画面呢那个三色呢在度就这停了在度呢他都是坐在度睇的。即是没有声只是得个画面他都坐在度一路吃饭一路睇咯。即其实佢唔系好在乎个电视做紧咩噶， 好嘢。 佢唔在乎 CCTV 做紧咩噶，佢系在乎坐喺度。总之， 所以 TVB 咯，所以 CCTV 啲剧集系清谈节目嚟嘅啫嘛。 就好似而家咁咯， 系啊， 佢衰紧过我哋好多。 但我都唔系想讲呢样嘢，我系想讲东张西望，好捻反指一样嘢。你知唔知道做紧乜捻嘢？嗱，你知无线冇咧，兴有啲节目嘅，咪访问啲自由行，觉得对香港嘅印象点捻样嘅。而家咧已经升华到咧。装啲隐蔽镜头去夹喺个自由行嘅身上边，然之后等自由行去消费，睇你啲香港人做服务员嘅态度有冇对啲自由行唔好咁差，影响香港 嘅。我哋熊猫嚟噶，我嚟噶。 所以我咪话咯，我个 proposal 最好噶。 好，好。 嗱，你限制咗，咁我哋喺尖沙咀侧边。广东道两边一边拍拍拍一边跳跳跳 冇错。 咁佢拍低喂你望去左边啊阿 K 呢度跳跳跳哇狮子喺旁边拍拍拍哇啲自由行又开心。 但人哋我最 我开心。 最捻讽刺一样嘢呢就係呢个东张西望嘅广告期间呢无线话八点钟明珠台会做过一个关于南极影企鹅嘅人啲鬼佬呢就做捻咗好多企鹅玩具摆捻咗好多隐蔽镜头喺度去睇下啲企鹅点样生活。我哋嘅地方呢就摆啲隐蔽镜头就摆落啲自由行度睇你哋点捻样 sell 啲自由行。 係啊咪除啲 wake 啊北上频道都係咁做㗎摆个 cam 喺阿牛嗰度咋嘛。 嗱我想所以我屌 都会夹夹夹㗎嘛你睇夹到咩位先。 呢排唔得住呢排唔得 但佢唔得住啊。 咪阿牛社话夹到嘛咪俾个 cam 去睇咪真係夹緊嘢囉。 唔好踢爆人啦踢爆人会冚家产㗎。你有佢喂下得唔得啫屌你真係。 俾佢喂 下。所以我想讲呢即节目嘅質素同内容呢係反映到呢个台呢即本身个气质嘅。 嗯。 Red 架就係最好例子。 係咪 係 赞下自己。 有反慢有二十三十四十又有呢个今日讲故仔又有哭波桑 又 有呢 个 蓝天雪地。所以呢其实今日我哋好内敛我哋啲主持呢係静咗五十几分钟都唔出声。喂阿九叔其实你可以讲下嘢㗎。 啊我见嗰啲嘢唔係我最叻嘅我唔讲㗎。 唔撚嚟 喎。讲无线我哋都最强项嚟嘅。 强项真係强项。咪其实讲返转头啦就係话你个节目如何反映到你个台嘅质素然后你点样影响咗成个香港嘅文化产业或者你反映到香港嘅情况其实无线唔系最 重要嘅。喂咁有意义。 好有意义。 好有意义我哋不停转㗎。 我哋不停转。我用嬉笑怒骂形式但其实大中当中嘅意义非常之深层。 非常之深层。 所以我觉得呢你哋如果呢一代仲觉得唔同意共产党嗰套呢其实你哋有下一代系唔应该再俾佢睇电视。 嗯。我即系唔想生 啊，难嘅，难啲。即系啱啱狮子讲咗个狮妈妈啦 ，Candy 讲个 Cam 妈妈啦，我讲下我妈妈。 系， 我妈妈睇电视系更加升华嘅。 点样咧？ 佢近排咪有套戏，我唔知咩马俊伟噶嘛。 哦，马俊伟嗰套乜嘢大锁匙？ 守业者啊， 大锁匙系守业者， 一两样都系争锁匙嘅咋。 是嗎 是啊大掌鬼啊 嗰啲啦。 咁我媽媽就其實佢真係都係開部電視佢係冇睇內容嘅冇睇劇情嘅。 唔使追㗎嘛。 佢係周不時佢就會無端端飲下茶問我呢阿仔啊馬俊偉攞個視帝未啊啊我真係冇得答佢啊 真係答唔到㗎。 我話我真係唔知喎上次我只係黃子華。 咁再上次係邊個又唔係好記得黎耀祥、黎少祥攞咗好多價。 所以其實我都 咁啊，哎呀唔係喎，仔佢做戲真係幾好㗎喎、啊。咁話佢個做緊咩？嗰出咩大鎖匙？ 大鎖匙 大鎖匙，佢話我冇睇啊。佢話哎我都冇睇啊，不過我見佢咧，好似幾好咁樣喎、啊。即咁點咧？ 係 你叫我、就是、你叫我同我阿媽講乜嘢咧？叫佢 不知 無 事好啊！實在， 我覺得我嗰班咧，其實真係冇得勉強噶啦，因為你叫佢唔睇，你冇嘢 replace 佢做啲乜嘢好喎。 小米盒子啊， 唔係其實我其實對你成日講小米盒子咧，有我絕對贊同香港電視已經去一個垃圾級別啦。當然係我以前好慘。 你搞清楚香港電視嘅垃圾級別，你錯啦！香港電視今日發唔撚到牌。 啊對就系因为去到垃圾级别，所以梁振英唔发牌， 未发牌嗰啲啦吓，唔好讲未发牌嗰啲啦。 你讲 CCTV， 香港电视业啊，去到一个好垃圾嘅地步啦。 唔系啊，亚视几好啊？ 唔系亚视唔系好，亚视系伟大。亚 视 OK， 亚视系伟大嘅。咁但系我记得当年即系好嘅时候咧，你头先讲都系讲你阿妈，我讲我阿嫲。 哇，系劲喎！ 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咧，我记得我屋企系点样咧？我阿爷同我阿嫲咧。即系其实两个好卵串啊， 睇得出啦、啊。 你屋企真系麻卵烦。 为咗即系电视咧，即系会闹交两个，我哋成家人喺度，佢两个闹，就有时要争 斗掉啊。 ATV 同埋喺 TVB 啦，嗰阵时 ATV 真系有啲节目系 OK 嘅，即系吹涨就系每次，即系我已经唔参与当中噶啦嘛。但系佢两个仲要喺食饭嘅时候喺度闹交。我亞視好睇啲，即係拗到咧。我阿嫲有一次唔肯食飯， 係啦，好嘢。 但係嗰陣時，亞視即係 ATV 嘅時候，個節目咧係有少少質素嘅。咁當時都仲有節目係佢哋。 屌你拗緊關係咪睇緊呢個外星人啊？係咪真？係咪真？ 我知乜嘢？未到嗰個時候，即係嗰陣時我覺得好啲。 我諗你嗰陣時應該係麗的啦，唔係亞視。 唔係，肯定亞視。嗰陣時都亞視嘅，即係。嚟啲嗰次開始拗嘅 ，OK， 拗到成為亞視咧就仲拗，仲拗緊。咁啊，最終係點樣咧？我阿嫲走個房食飯，就唔撚同佢。 真係好嬲啊！ 我阿爺又嗰個又即係又唔讓佢，又話一定要出面嗰個電視一定要睇 TVB。咁啊，但係其實我覺得電視係真係即係冇辦法，你點鬧鳩佢又好，你即係你話唉我媽點啊點。其實根本呢樣嘢係維係咗全香港電視，即係全香港人㗎嘛，同埋你不能用一啲譬如大陸電視台啊、外國電視台嘅節目去取替佢，因為老實講，你講廣東話嘅節目咧， 唔使驚，遲啲講國語㗎啦。 咁呢個真係要再幾廿年後， 唔需要，我相信短時間。即係個短時間講得可能十年八年之內就收 緊 啦， 即係你又唔可以咁極端，我講嘅嘢好實際啊！即係你冇可能短時間你話屌你唔肯講廣東話，你全街 屌你而家翻學都講國語啦！ 屌你睇嗰班人大個先講啦，即係你叫講你一講廣州啊，一早俾人即係攻陷啦！廣州啱聽到咧，即係呢個題外話，即係 唔題外話嘅，我哋冇勁主題嘅、okay, ， 即係冇題外話。 廣州咧係咁有一個有個節目個聽眾就打去。即係佢講句説話，同嗰陣時啊周星馳套片一樣啊。佢話：屌大陸人，啲國語人啦，即係講國語嗰啲人啦，就當係外省人；即係香港人咧，就當係大陸人。我 唔係呢度唔係周星馳講，呢句係伊波拉病毒啊，黃秋生講嘅。 黑人當白人， 轉咗白人當黑人， 又轉。 其實廣州嗰個多聽眾打去嗰個節目咧，就其實好撚撐我哋香港嘅，覺得我哋咧 好撚有魅力。 唔係，即係香港本身，即係佢仲係一個。有半點啊！之前有半點法治嘅地方啊，係啊！你哋有自由啊，有成個大咧，你班撲街又唔出嚟爭取、啊。 今日冇諗埋啦。 啊！如果俾我哋係咁樣咧，我哋十萬人走出嚟睇下點啊！ 哦，咁你阿傑斯講啱喎呢樣嘢，大陸人勇武好多喎，香港人含撚啦。 絕對係。 咪勇武代表香港嗰個係阿黃仁達啦。 屌， 好型嘅黃 仁達。我知黃色啊嘛。 喂， 嗱，我肉成佢， 咪就係咯，你仲唔走出？真係啊！ 但 係 點解底價一嚿啊？真係離曬譜啊！ 差唔多，喂，我覺得好 cheap， 我覺得起碼10000啊， 係嘛？ 喂，黃楊達喎、啊、個名字，響過王維基啦。 講翻第二人， 啱先啊！ 九叔繼續講先， 九叔繼續講翻你阿嫲。 唔係，我又廣州。 你阿嫲，你阿嫲係亞視定係 亞視？ 阿嫲係亞視嘅。 阿爺就係 無線。無 線 係咁，即係嗰陣時仲有一爭啊！即係我唔敢。嗰陣時一來細啊，同埋嗰陣時的而且確亞視嘅節目未到而家嗰個咩 ATV 焦點。 ATV 焦點。 你如果佢而家做出嚟嘅時候， 佢而家係有呢、這個把鬼當哥， 把鬼當哥， 當哥。 怒漢怒漢，今日跑步嘅時候留意到個電視播緊怒漢怒漢啊！你知係邊個啊？ 唔撚知啊！ 就係嗰個咩 Michael Chiganing， 即係嗰個印度鬼啊，識講廣東話嘅印度鬼，同阿詹培忠一齊做節目，哇！啲論點好撚到，我覺得即係。 我開始理解到點解啲香港人會戇撚鳩咯，即係我明嘅，我明嘅，即係呢啲節目可以生存到，同即係 仲有胡欣威，胡欣威 會唔會食撚屎啦？直頭係佢當其時派呢個東宮西宮啊，就諷刺政府嘛，然後埋撚咗葉柳堆，喂呢啲咪冇骨氣咯？你明白啊？ 係啊，初頭好撚激㗎嘛， 即係你呢啲人仍然能夠生存到，就同曼聯仍然能夠立咗個英超係一撚樣道理嚟㗎咋？ 係啊， 即係你基本上你唔跟遊戲規則，你搬龍門，你阿谀奉承，你用盡你嘅辦法，你去擦鞋，你就能夠可以攞到你嘅位置。喂，你完全嘥香港人時間㗎，即係嗰個頻道係幾咁珍貴啊，你明白嗎？ 咪香港人大把時間就 香港人大把時間，我都唔諗啊。 做33年， 係啊，我就係話，即係佢而家發牌俾佢啊嘛，又一撚定發俾佢㗎啦，基本上。 亞視一定發。 佢毫無理由地可以，總之我就鍾意發俾佢。 佢唔俾香港電視發個牌就知道嘅，一定會話俾亞視。 佢個態度就係咁，我而家鍾意發俾佢得唔得？得唔得啊？ 得。 咁但係香港人就係咁啊。哦，咁又由佢啦。 誒，都咁耐啦，唔通叫人執咗佢咩？ 真 係。哎呀，最多咪唔睇。 係啊，最多唔睇咯。反正我哋都係睇無線㗎啦。 係咯，無線咁好睇。 即咁樣， 阿嫲又中，阿爺又中意， 阿嫲又中意， 個個老母都中意睇，咪得咯。咪香港就係咁㗎啦。 我講個 唔好開心經 係咪？阿仔唔做功課咪啱咯。屌，使乜咁撚勤力啫？亞視都唔撚勤力嘅。 你諗個 零收市都可以企喺度。係 啊，冇 錯。唔係要勤力嗰個咪冇牌。 你而家已經係倒轉行㗎啦。 我講個經驗俾大家聽啊，即係以往即所謂抗爭啦，即係有啲人就所謂勇武，真勇武嘅，真係會話唔係為咗博出位而專登去坐監，即而係真係佢係為咗一個議題，佢真係同警察衝突，佢真係走去掟人老母妻，掟蛋，或者佢真係會走去衝擊防線，佢明知係可能會受，即係佢自己會受懲罰嘅，佢明知喺呢個制度之下，佢都照衝嘅。 喺過去呢個立法會選期裏面嘅， 係啦，喺亦都係啲 no name 嚟嘅啫。我噏到譬如金英咁樣， 係咯， 譬如黃浩明咁樣，陳德章咁樣，即係你數到好多呢啲社運界或者可能係一堆咁樣嘅人，係真係為咗個議題，為咗佢覺得要去抗爭，佢覺得而且佢覺得呢個抗爭係會感染到身邊嘅人去加入去抗爭嘅。 我送佢兩個字，戇鳩。 真係㗎，我覺得我去講呢個戇鳩係更加 三個字啦，戇八加一得。 係啊，即係好可憐咯，即係我哋講戇鳩唔係話你咁做唔啱， 係唔係取笑佢？ 而係我你可以話我契弟啦，我醒覺咯，我走翻出嚟，我會覺得冇意思㗎。香港人唔會可憐你，你都唔值去咁去幫， 值得去為香港人去做啦。 你做10000次、100000次，你就算被判死刑，香港人都會話你抵撚死。 唉，呢啲嗱。 即係好可悲啊！ 你睇施君龍幾勁而家？ 我可以咁講，香港人係俾傳媒渲染得影，即係洗腦得太緊要，即係洗腦得。 但其實香港人都唔係咁蠢嘅啫， 唔係真係蠢嘅，真係蠢。 係咯，我就真 係就係因為聰明， 如果 會去到咁嘅地。 譬如如果金英掉嘢擺足一個禮拜頭條，成件事可能唔同啦。但係唔會噶嘛。你知道傳媒係唔會擺啲嘢落頭條嗰度噶嘛？傳媒會擺咩落頭條呢？会摆咩来自星星咩个大结局究竟会系点样呢？哎呀，大家竞猜下啦，咁样你会摆呢啲噶嘛？咁大家个 focus 就转咗去嗰度啦。系咪？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即系马航冧咗个机，哇，会唔会有啲 UFO 咧？咁咪会摆呢啲咁，大家哇 UFO 啊，劫咗个机啊，好惊啊！ 但系冇人会登咧，屌你个马航个黑盒咧！ 系啦，即香港人就会睇嗰个头条 A1 嗰下就断定咗呢一阵子系发生紧啲咩事噶嘛，系嘛？冇传媒会做金英掉嘢噶， 亦都冇传媒会继续再讲刘俊涛噶啦， 冇传媒会讲刘俊涛噶啦， 唔系都可以讲一个古仔嘅，因为之前睇一篇文，我唔记得嗰条女系边位嘅，佢话佢做律师楼嘅，咁然之后佢就话前嗰排咪金融跳楼喺嗰度， 系 唔知点解跳紧咗落去 中环 啊，咁佢就话喺中环个 office 里边咧，佢话佢啲人就议论纷纷啦，一翻嚟就咕呀鬼叫啦，佢系其中一个好后生嘅律师。就三十零歲嘅啫，就喺英國讀完書翻嚟嘅，就讀得好撚高級噶啦，就律師。 而家英國讀書食屎噶嘛？ 咁佢就話翻嚟就話，即係佢哋去討論，佢討論嗰個點，佢就話：哎呀，嗰度咪就係我哋攬住食嘢嗰度咯。係 咯。 哎呀，死就死遠啲啦，即係你跳就唔好喺度跳啦嘛，你跳都咁核突咁，但係點落去食嘢咧？即係佢即係個作者會覺得你喺英國受完高級教育。你作為一個律師，你打個 point， 你竟然翻嚟係即係你人哋有人死咗， 有人死咗喺呢度咁特別，有人死咗度，你第一個出發點，你唔係諗下到底點解嗰個人會喺度死咧？點解要跳樓咧？咩原因咧？ 就點解要揀嗰度咧？ 你講一次佢喺邊度讀書？ 英國。 讀咩啊？讀咩啊？ 都 係讀 法律咯， 係咯，咪就係咯，女仔個女都係咁啫嘛， 係咯，即以後唔好再送啲仔女英國讀，讀撚屎片就撲你一家， 即係好好可悲，佢覺得可悲，然之後佢寫咗嗰篇文個標題就係、是、即係香港人值唔值得咧？我都覺得 係，即係另一個人係就係昆明襲擊嗰樣嘢，昆明襲擊，咁啊當然係即係好令人髮指嘅行為 ，OK， 絕對不能夠贊同。 即係有冇香港有冇一個少少嘅專欄或者報導，就係話點解嗰班恐怖分子？是会变成恐怖分子呢？ 现在 大陆和香港一样的矛头就是说找了个其中一个15岁的女仔。嗯，个十五岁女仔，哇咁凶残啊，都会斩人嘅。 咁凶残 嘅。哇，后边嗰班真系离谱啦。 即系 佢使一个十五岁嘅女仔个脑去杀人， 嗯， 哇好冷血啦。但系冇人谂下嗰班人个背后究竟佢想发出啲咩声音，佢， 嗯， 有几多嘅怒火，点解会有啲嘅怒火令到佢会变成一个恐怖分子咧？系冇嘅。 冇啊，冇啊，冇人会 听。系冇嘅，系完全系冇市场嘅价值嘅，亦都系传媒里边系唔会去讨论呢啲嘢嘅。 应该系主流传媒啦， 系啦，主流传媒系唔会。 我哋自己睇嗰啲就好多写呢啲啊，即系睇到火滚。 但系亦都 打开份报纸就唔会有呢啲嘢。 啊，你仲有买报纸噶？我冇噶啦，我戒网咗噶啦。 唔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即系更加可悲同埋更加可怕，就我身边大部分嘅朋友咧都有细路仔嘅，即系都生咗细路仔，毫无感觉噶，佢哋系。 毫无感觉噶，系啊， 零感觉嘅， 唔系个感觉就系话，哎呀，唔好去昆明啊， 系啊，同埋 呢 下次去旅行唔好去昆明， 系啊系啊， 呢排唔好去住啊，咁样， 即系佢哋个父子可能个仔咧话，哎呀，旅行，唔好去旅行啊，斩人啊，扑街，喺屋企仔睇电视啊，睇 TVB， 即系好恐怖啊！即系我自己冇细路仔，我都会关心啊，喂，咩原因咩事咧？你哋每一位都有细路仔，你哋好瘦啊，你嘅细路仔嚟紧咧香港，你哋都唔系话好有钱可以送个仔去移民，送个仔出国。喂，你好多都系穷閪嚟嘅啫，你嚟紧嘅细路仔就你个普及中。 嗱，呢个 good point 啦，嗱，即系话你而家都送唔到你个细路仔去移民噶啦，第二日香港烂噶啦，烂到你嗰代嘅时候咧， 三十三啱啱好， 三十三年臭晒噶啦，咁，嗯，香港人会点谂咧？我咪喺呢个短时间里边，呃又好，骗又好，点都好，咪稳够先咯。呢啲咪中国人十三亿个中国人谂紧嘅嘢咯。 呢个亦都长期以来香港个角色都系咁样，大家有水就抽完就走噶啦嘛。所以香港继续做呢个角色，都发挥得好好啊。佢 你莫理我嗰啲钱系去撇呃、偷呃、拐骗，去奸淫掳掠都好。总之你同我讲嘛，我到我三十三年后，我下一代要受晒噶啦。咁我而家我做一个代。我咪有责任去呃啲钱，等我下一代可以飞咗去加拿大嗰度睇树熊咯。啊，唔系冇树熊，北极熊。 嗰阵时可能就天气反常已经有噶啦，都唔系啊，真系。 咁系咯，十三亿嘅中国人都系咁谂噶嘛。 唔系可能你 咁呢个咪制度咯，变成。 可能你去加拿大见到刘梦红咧，屌你 乜捻嘢？ 咁所以有一次我同杰斯都讲噶，话点解贪污会咁盛行咧？大陆你唔贪唔得啊嘛， 斗快。 因为你点解唔贪唔得咧？你唔贪，你觉得自己戆鸠。 系啊。嗯， 呢个好简单嘅道理嚟嘅啫， 贪就代表唔俾， 因为嗰个系氛围嚟噶嘛。 系啊，譬如九叔同阿 Kenny， 你大争一份大陆争一份政府工，阿 Kenny 你读书好叻嘅，阿九叔读书好渣嘅，考第尾嘅，嗯，但系攞一份工，啊，跟住 Kenny 话你冇理由啊，读书叻过你冇理由你可以考到噶，跟住阿九叔话冇啊，我俾咗五皮嘢嗰条友。买咗个职位翻嚟做咯， 而家都系， 跟住阿 Kenny 会点谂咧 ？Kenny 唔会闹九叔，你咁样贪污， 早享啊！ 你冇道德啊，九叔，你咁样唔啱嘅，你唔会噶，你会怨自己话， 我屌 你早享啊！屌你俾五皮，我俾六皮啊！咁样，咁你会怨自己。中国人十三亿，中国人系好可爱嘅，佢永远都系会咁谂噶嘛。咁啊，跟住。阿 Kenny 大下次又去报啦，咁啊对住阿狮子啦，咁啊 Kenny 拎六皮啦，仆街狮子俾咗七皮， 咪咯， 哎呀， 又领嘢， 咁又领嘢啦， 你其实就拆咗应该三个甲， 跟住到第三年啦，Kenny 又去报，佢对住京一，京一俾十皮，你又衰咗，跟住怨气咪积埋咯，积埋埋，你咪拿刀去劈友你昆明嗰度，咁我哋要发掘嘅嘢就系点解佢会积咗咁多怨气，人唔会突然之间走去拿把刀斩人噶嘛， 绝对系， 系嘛，咁呢个就系我哋可爱， 冇人问噶，冇人问噶， 嗱，香港而家就越嚟越变成咁样， 系香港系， 香港越嚟， 但系香港人唔会斩人，因为香港人冇吉事。 係香港人真係唔會斬人， 即係我哋係屬於即係係灣仔區，可能唯一嗰幾個講緊呢件事或者講緊呢啲嘢嘅人嚟咯，已經 係啊，絕對 街坊聽都戇鳩， 戇鳩到係，戇鳩到係本來今晚係翻屋企瞓覺啦，阿Eugene搭緊車翻去啦，跟住阿七個半預備緊聽日翻學啦，全部都係俾我困撚曬翻嚟。你話大家係咪真係好嬲？ 唔係，咁係呢個係一個即係今日我聽到呢件事其中一。样嘢系令到我心情都系唔系咁好嘅，因为我觉得谂住出咗，因为咧我话黄伟，原本我讲过黄伟基开台咧，我就买个新电视嚟迎接佢嘅，咁新电视就换捻咗啦。 你太天真啦，真系， 真系太天真啦。新电视我就换捻咗啦，系，咪好彩小米盒定一定，新电视换咗，咁但系到最后结果今日都系，即系嗰个结局出嚟都系咁样，佢都讲到尾，佢都话啦。我已经无路可退啦，冇得玩佢，你玩晒啦， 冇得玩嘅真 系，佢冇得玩你玩晒， 冇得玩噶啦。 你骑你逼到埋墙角，你都要咬一啖，挑埋墙都会追住你咬噶啦。咁你点玩咧？一路烧钱喎、啊，大佬，佢即刻停晒全部制作啦。 佢一个好失败嘅生意人，因为佢错误地理解咗佢嗰个 market 嘅观众嘅质素。当我去翻节目开头讲嗰样嘢，当大家喺十月嘅时候兴合合，因为政府唔发牌俾黄维基，大家好嬲。但系去到十一月嘅时候，因为黄子华攞视帝，大家再睇翻 TVB， 我觉得佢到十二月圣诞节之前话搞流动电视牌照，黄维基作为一个生意人好失败，系咪先？ 佢应该睇到个唐戏就知，哇！屌香港冇得搞咁样啊嘛。 系啦，冇错啦，一定系咁噶，你冇可能噶，你谂下。你一个认真做创作嘅人，或者你包装到自己系认真做创作嘅人，个市场系唔受嘅，你勾做就得噶啦。呢、這个世界系咁噶，你勾做勾坐， 主要系香港同大陆啫。 系你勾做勾坐就有名气噶啦，你勾做勾坐就会成功噶啦。你勾做勾坐嘅话咧，你哋就可以掠夺到人哋嘅成果噶，系咁噶。香港好捻扭曲噶，好捻腐败噶，真系唔系讲笑。 之前阿杰斯啊讲过呢、這个好耐之前啦，介绍过爸爸去哪儿大陆嗰个节目，嗰个节目其实 original 系韩国噶嘛，我唔知再 original 有冇人啦、但系韩国佢就喺大陆湖南卫视就买咗 个版权， 佢个版权就喺大陆再拍就好成功啊，好都几好睇，我睇过都几好睇， 几 OK 噶。爸爸纳瓦尔嘛系嘛， 唔系去哪儿？ 哦，爸爸去哪儿啊 ？sorry， 爸爸都梗系有纳瓦尔啦，如果唔知爸爸。咁跟住去到香港就阿CCTVB 咧揾咗嗰个乜捻嘢阿 Bob 咧，即系佢哋嗰班人咧， 系啦系啦系啦，我有睇一集， 佢就喺去咗西贡嗰个乜捻嘢嗰啲 系啊， 发型啊， 好温馨噶， 嗰啲咧就照拍啦。咁即系已经去到你讲啱啊，勾做即系彻底勾做就唔使讲嘢嘅，连大陆啊，即系一个咁唔讲版权嘅地方，都唔需要谂，咪同你买下版权咯。我你个版权值几多钱咯？买咗翻嚟，我自己再做再改。即系 CCTVB 系连版权都唔捻需要买。 你啱啦 ，Kenny。当香港人耻笑紧大陆人嘅时候，其实唔发现自己比内地更不幸， 系啊， 更不幸， 更不幸， 更加不幸。 但佢哋唔觉啊嘛，佢哋仲好自我感觉良好啊。问题系 好啊，一样嘅一个循环。即系如果黄维基今日记者会好激，我哋听日着晒黑衫上街，200,000人、300,000人上街啦，夹俾晒你700,000人上街 ，OK， 全香港上晒去。跟住 CY 冇乜反应啊，开头三冇反应嘅。跟住第四日，跟住 TVB 整个娱乐头条出嚟就话黄子华再拍剧，跟住700,000人。好啊，好睇啊！ 黄子华火拍呢、這、一个呢、這个 佘诗曼 加黄祖蓝再加吴镇宇再加呢、這个 张智霖陈法拉， 全部回巢， 全部回巢拍出戏咁样，唔知拍咩题材好咧？跟住拍鬼片，拍笑片， 冇鬼片，你鬼片多咗啦，你 系得笑片？ 而家鬼片，因为大陆唔可以拍鬼片， 哦，明， 所以香港冇噶啦，香港冇噶啦， 系啊，香港以前都有鬼嘅电视剧， 而家冇噶啦， 有以前有嗰啲咩你 大闹广昌隆 都恐怖嗰啲，唔系你 大闹广昌隆，噔噔噔， 哦，夜流离， 夜流离嗰啲啊， 冇啦，夜流离， 香港好多年冇呢啲嘢啦，已经 冇啦， 冇啦，我 早已经。跟翻去啲大陸嘅嗰水嘢啦，同埋 七八十年代 TVB 拍緊咩劇咧？ 老道 咩題材都有嘅，仲有講外星人嗰陣時，周潤發都做過外星人㗎。 係啊係啊， 外星人你咪就係抄呢套咯，屌！ 系咪啊？你 咁我唔知啊。 周潤發靚仔，杜汶祥好多。 仲有馮水凡嘅《飛越十八層》， 係啊。 喂，嗰陣時係好撚多題材㗎嘛。 我講簡單啲啊，以前呢香港百幾嗰啲呢，其實類似十八個師座都會即係細究下個政府嘅，或者啲嘢就你而家係咩呀，外回家撲你一街，外回家你有冇睇，我睇到火滾埋，我成日都鬧。 唔需要火滾㗎。 我火滾係因為我班朋友啊。我班朋友呢都好撚外。 我媽識唱嘅就主題曲。 我都識唱，好撚好聽。咁但係呢阿欣兒嗰首嘛。 係啊，我媽識唱，同我哥個女都識唱，我哥個女三歲啊。 唔係我但係我覺得愛回家係直撚情係而家我身邊所有，即係你頭先講香港人嘅寫照。係啊。應該咁做咗兩年啦套嘢。點解到而家仲未收皮啦，仲要加播呢？ 唔係，我覺得愛回家嗰時，因為我都要逼住睇啦。愛回家有一個樣嘢幾撚成功嘅，因為呢佢寫個律師樓裏面呢做白領嗰啲呢，做文員又好，律師又好咧，有咁閪格得咁閪格。 真啊！ 呢個我做過寫字樓， 你唔知啊！ 我做過寫字樓，佢拍嗰啲閪嘢咧，咩同一蚊兩蚊嗰啲文員姐仔同你計得好撚死嗰啲咧，拍得好撚全神 嘅。佢最全神係咩呢？最全神係所有嘅女同事同所有嘅男同事都係一 pair 嚟噶，即係好難諗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個 office 裏邊，全部男同事，全部公司裏邊 細橋喎，即係張大橋咧，就真係好撚温馨。 嗰張 sofa 嘛， 係即係啊，嗰家人又好撚温馨。 哇！嗰家人炳炳咧，冇粗口。 阿丹爺又好撚正直噶啦，仲要係啊，又好堅持啊，又成啦。屌！即係而家香港嘅其他，即係你嗰度嘅人咧，係冇性格嘅嚇，唔會偏激嘅。啊、就算偏激啲嗰個兩位咩撳翻低㗎啦，係啦， 唔係佢 update 咗㗎啦，佢有個夾個妹。 嗱我懷疑，點解你真係完全 TVB fans 卧底嚟嘅？ 我老實，愛回家我一集都未睇過。 我有睇過嘅。 唔係我因為我食飯嗰陣時候一定要啱啱、就係做嗰個節目啊嘛。 唔係我媽就咁啊，但我已經昇華到呢張台度啦，我背撚咗電視咯。我屌你睇！我唔逼唔到你识，但系唯一办法我背捻咗电视。 好嘢，不过一个家系唔会有咁样噶咯。 系， 但可能你咁讲啦，即系无线 official 你会答你就系、是、呢种嘅家系大家香港人都渴望见到嘅，所以你就会好中意睇啦。 唔系啊，嗰时我妈咧后生嗰时咧，即系早廿几年前咧睇 TVB 剧咧有个经典啊，又话唔捻怪得咁捻多人偷渡落嚟啦，扑你个街！ 唔系都屋村三千几尺咯， 系咯，点解 真系 噶？三千几尺 吓，但系咧个都问尽咗屋企， 系啊，大好多屋村咧三千几尺咧，屋村仔我哋会有第二集嘅，系啊，而家要预告下 三千尺啊，屌你 三千 做个湿鸠督察仔，间屋有两层嘅，屌你老味， 啲女见都擒得嘅，大佬，我边有见喺街见到？我自己啲女边又件件擒得嘅啫，我件件都得嘅喎。 节目咧其实都嚟到尾声啦，咁啊， 我哋又交 我入翻主题啦， 入翻主题， 入翻主题， 系要尾声又入翻主题， 入翻主题啦。咁啊，今集就好多谢黄维坚先生啦，吓 冇嚟啦， 冇嚟到啦， 好多谢佢冇嚟， 系多谢冇嚟。本来系做我哋嘉宾嘅，下次先吓。咁啊，好可悲嘅，我怀疑 我可唔可以喺个嘉宾嗰度写紧住黄维基后面点点点舞蹈？ 咁啊玩大咗啦，咁啊玩大咗，系咪呢啲唔得嘅？屌我头先佢想讲咩？我怀疑过多一年啦，即系可能都长时间， 都长得滞啊！ 我哋啊，嗯 ，Regga 呢度会成 都冇得做， 唔系会成为一个怨妇嘅集中营， 系嘛？ 即系只有班好似我哋因为傻佬会继续喺度，系啊，陪住阿希迪。 我反而担心系网台都冇捻得做， 未咁快。 呢个我都系 谂紧，未咁快。唔系，我哋首先要播咗黄维基，唔好做网台，千祈唔好做。 哦，系， 佢一做网台，全香港网台都冚晒。 哦，咁啊系啊， 好难做。佢而家香港狗，佢真系行过广东道，自由行唔见晒。 点啊？点啲自由行都唔捻见晒啊？ 吓，佢应该长期暴咗。 我谂佢唔翻得大陆。 唔系，佢应该扎个营，俾佢入。佢应该扎个营六八九门口，唔好去度集。屌你起身。 啊，我谂到啦。我要溜沟去买曼联。 好好， 入正题，大家买唔到啦。喂，节目时间喺呢度啦，喂，多谢大家， 好，拜拜， 好，拜拜，拜拜。 大家好，我系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